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125集。侍卫回答， 这只水妖擅自翻墙进到府内，被碧水兽咬住了。 陈的黑眸扫向了那只老水妖，他低着头看不清脸，一头脏兮兮的银发瑟瑟发抖，看上去衰老又落魄。月席凑上前看了看，同情地说， 啊，是个老乞丐呀，听说水妖族人口粮短缺，是有些水妖跑到城里来偷吃东西的。陈哥哥，你心地善良，不会难为他吧？ 月夕一对水汪汪的眼睛看着陈，陈微笑了一下。 当然。 吩咐侍卫， 放他走。 哎，让他跟我来吧，我给他买些吃的。 月夕公主真是菩萨心肠。 哪里呀，就是可怜他罢了。陈哥哥，我就不进去了。走吧，老水妖。 陈微笑着目送月夕领着老水妖走远，目光再转向喷水池，却愣住了，池中已不见了那个小水妖，空空如也。他迷茫地想，刚才不会是一场梦吧？那个小水妖难道是上天派来成全他与莫武的天使？这样想着，嘴角浮出了一个深深的笑来。小水妖说的对，他应该努力去争取。天色渐暗，街道上行人渐稀。橙子悄悄地跟在月夕和老鱼干的后面，尽管这时天已经黑了，比较利于跟踪，又保持着距离，但还是心悸，担心被老鱼干发现。可是橙子还是要跟着。老鱼干被抓住的时候，月夕公主突然到来，是巧合吗？就算是巧合吧，那么月夕开口要带走老鱼干，也是单纯的同情吗？就算是同情吧，为什么他领着老鱼干一路走过数个小吃摊，都没有停下来买些东西给他吃，而转入了一个人迹稀少的胡同里？橙子仿佛看到有个蒙着迷雾的谜底触手可及，尽管知道危险，却忍不住要跟上去，想看个明白，或许他能发现一些什么，说不定离声称他死去一事与这两个人有关。顺着墙根悄悄地摸了过去。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，居然让我出面救你。 月夕公主咬牙切齿，刻意压低声音。老鱼干桀桀一笑， 如果公主不救我出来，我的身份难免被揭穿。我可是龙族和水妖族两族通缉的人物，被抓住还有命吗？ 被抓获的一瞬间，他向月夕公主发出了求援的信号，那是他们之间沟通的秘术。月夕公主啐了一口， 切，你也知道你的身份，如果让人看到我跟你在一起就麻烦了，如果再有下次，我是不会再帮你了。 老鱼干阴笑， 怎么，老巫师我为公主做事儿，公主难道是想见死不救吗？那样的话，老巫师不敢保证不把公主间的小秘密供出来。 你， 月夕公主气得脸色发白，隐忍地咬了一下嘴唇，缓和了脸色，微微一笑， 是我说话太莽撞了，老巫师不要跟我计较，我怎么会不救你呢？我们本就是在合作嘛，只是希望你尽快的把事情办妥，除了那个后患，等我做了凌渊海的太子妃，也好履行我的诺言，帮助你夺得水妖族的王位呀。 老鱼干眼睛一亮， 公主说的是，您放心，下次不会再失手了。另外有个事情告诉您，他有身孕了。 月夕愣住了，旋即 眼中掠过了一丝狠绝的杀气，一闪即逝，微笑道： 你先走吧，我稍后再离开，免得让人看到生疑。 好。 老鱼干散漫的行了一礼，转身向着胡同外面走去。身后月席的脸上现出了一个残忍的微笑。这个老家伙居然敢威胁他，他月席绝不与要挟他的人合作。但这不是关键，关键是那老家伙说那个女人怀孕了，龙种。对于龙族来说，无论杀死一只水妖还是杀死一个人类，其实都无足轻重。但是如果这个人类身体中怀了龙种，那性质就不一样了。如若传出去一丝消息，神族的律法不会放过自己的，这老水妖留不得了。玉手轻扬，一柄华美的短剑脱手而出。老鱼干尚未走出胡同，身体突然一僵，直直扑倒在地。他失去生命气息的脸上满是不可思议的神情，丑陋的眼睛睁得目眦欲裂，那张可怕的脸正正对上了趴在胡同口偷窥的橙子。橙子失控地尖叫了一声，月喜猛地抬头看到了那只水妖，是他。橙子转身就跑，没命地狂奔。紫禁城的黑夜没有月亮，水生动物夜生活不丰富，没有人在街上游荡，路边的建筑里也少有灯光透出。橙子看不清路，慌乱之中努力地辨别着方向，向陈的府邸方向跑去，又有可能得到帮助的地方。月席的眼睛却是能在黑暗中视物的，前方那个狂奔的银色白影清晰地暴露在他的视野中。以月席的追击速度，橙子绝对逃不出袭击范围，所以月席不慌不忙，花了一点时间施了隐身术。他可不愿意有人看到凌渊海的公主当街杀死了一只水妖，隐身之后才迅速追去。橙子慌乱中回头看了一下，想看看月喜有没有追上来，意外的是什么也没有看到。可是不知为什么，他的神经不但没有放松，反而更加恐惧了。危险明明在步步紧逼，却看不到，这种恐惧更加让人崩溃，心脏几乎要跳出来了，呼吸像带了火，灼烧胸口，疼痛明显的感觉有阴冷的杀气从身后袭来，杀气的前锋边缘几乎触到橙子的后脑，神经即将崩断的一刹，砰的一声撞到了一个人身上，两人都滚倒在地。与此同时，杀气忽然隐然不见了。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